有限，就像这

伤心都绕不过，让我给你这节奏。现在卸下你所有束缚。I'll make you stay, I'll make you feel, I'll make you swear. I'm in control.

没法适应而危机，不止于风声，只在承认生命颜色。

了我在前面肩负住前行，可别沉默了，放下这场把你我的艰难坚定。 经过了多年的磨练，告别了昨天，整个的锁链凝聚了火焰，扛起个肩膀刷新记录，前来和谁来送我一生的英雄，不能选择一个真理，怎么能把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，这个世界的门，这个那个城，这不是你单独的个自的责任。 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，誓言捍卫将天塌地，领肩膀的目光，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，就让无尽无尽自由的飘。

你在我身边，却在转身之间消失不见。

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，才算没有辜负自己。终于等到你。